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，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。 风水先生惯说空，指南指北指西东，若是真有龙虎地，何不当年葬乃翁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。今儿的经典名段，咱们来继续听单口相声小神仙。这个段子还有个名字叫做丢驴吃药，是单口相声中结构完整、包袱较多的一段。上一次咱们正说到小神仙因为给两个打架的人算卦而出了名，这一来啊，找他算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在他卦摊背后的小药铺生意清淡，药铺掌柜的认为自己生意不景气是卦摊挡住了自己的财气，特别是等小神仙算卦的人都坐到自己的药铺里来了，把他心里的火可就给点着了，一拉门就出去了。下面咱们就继续听田立和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《小神仙》。 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，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，哎，朋友。小神仙一回头认识，街坊药铺掌柜的，你干嘛叫小神仙呢？你叫真神仙，活神仙，神仙的祖宗好不好？你算卦怎么这么灵呢？小神仙不跟他怄气，穷不跟急斗，知道他穷极生风带恶鹅，忍财，对吗？要跟他一吵架，300多块钱就没了啊！你问我算卦怎么这么灵啊？对，找我算卦的没有拿我开心的，我给人算卦按着卦书卦理来推断，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，这叫诚则灵。哦，那你给我算算，我这煤倒顶哪算一站，我多的就不倒霉了。你倒霉你发财呀、啊、这我不知道，我也是人呢，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，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，算一卦2块钱，8块钱都给你，谁让咱是街坊的，我不要钱，白送你一卦，抽根签吧。抽根签递过来，小神仙说，这是一个冲卦，这叫月满则亏，否极泰来呀、啊！啊，你看这个阴阳鱼了没有， 撞过来了，打这儿你就转运了，不倒霉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打多少不倒霉啊？哎，打今天呢？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，不倒霉得开张了。你算算，今儿卖多少钱？小神仙硬着头皮呀、啊！哎呀，是今天卖多少钱？那是田坎笨阵训离村队。今天你卖两块钱，卖两块钱，好。今天要卖两块钱呢，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！你上我屋里去，我这药铺归你了，我把铺卷一拿走人。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，我要卖不了两块钱，你怎么样？话僵在这儿，小神仙不能说这嘴呀、啊！啊，你今天卖两块钱，20块钱、200、2000，都算我赢，只多不少。你要卖1.99，算我经识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？别客气，砸我的挂摊儿！好嘞，各位啊，做个证明，好，都听见了。咱什么时候算？天一黑就算。好嘞，回头见。要不掌柜的进去，要不掌柜的去不去？小子，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。我这是自东自火的买卖，自己做主，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。哎，买1毛钱的药啊，我收他6个大子儿，一货4毛钱我白送。我看你怎么样，到天一黑我出去，300块钱归我，少一个子儿咱没完，咱吵。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，小神仙呢，堵心了。哎呀，打这说话嘴里拌蒜，怎么了？他这脑子里有压力呀、啊，老回头跟人算算着卦，看要不进人没进人。这话天都快4点了，按往常啊，这小神仙就收摊了，今儿不敢收摊啊，一收摊要不掌柜就出来跟他没完呐。哎呀，愣没进人，着急呀、啊。怎么进来一个串门人，也能跟他矫情矫情，甭说人，连条狗都没进去。哎呀，着急，药铺掌柜的就站在门口了，天可就快黑了，这说话一拉门，这就要出来，得问问先生今儿怎么着还不收摊啊，连晚上一块干的是怎么着。哎，正在这功夫，老远的来个老头，这个老头啊，老远的作揖道辛苦，和尚辛苦辛苦辛苦，哪位是小神仙呢？啊，我就是，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，我找你来了，你给我算一卦吧。好好好，抽根签吧，抽一根签，小神仙接过来，你问点什么事情啊？我丢东西了，你给算算，丢得了丢不了？丢得了丢不了啊？是按着这个按卦象看啊。这东西丢不了，你回家找找吧。什么门后头啊，水缸后头，犄角旮旯，炕席底下，抽屉里头，一找就找着了。先生，我丢头驴。小神仙当时脸沉下来，老者，这么大岁数，说你什么好啊？东西是东西，驴是活物，怎么丢的？难道老两口子开个斗房，头年呢，花30块钱买头驴，一块二呢，今年又添一个龙头，昨天晚上啊，不知道是驼将跑了，还是让人给偷走了，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？丢得了丢不了啊，要按着卦象看，你这个驴丢不了，不过还没见人啊。哎呀，不过是这个你 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，哎，你这叫啥话？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，那你得吃药啊。先生，我没病，没病也得吃药，一吃药女就回来了。告诉你，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啊，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，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，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，马上就得抓药，天一黑可就不灵了。听见没有？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，别上牵管啊，半夜驴就回来了。驴如果是回来了，你连挂礼都甭给，明天牵这个驴呀、给我送挂礼来，连给先生传名。驴要回不来呢，你也来。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，1块2天的龙头吗？连挂礼2块钱，我呀给你50块钱，保你有个赚儿，听不听在你。老头一听这何算呢？拿着2块钱呢，就奔药铺了。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丢驴吃药。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小神仙片段。听众朋友啊，可能也都在纳闷了，这丢了驴吃点药能找回来吗？何况这药铺掌柜的给的还不是好药。怎么不是好药呢？原来这老头一买药啊，药铺掌柜的可就算输了。你想想，他上哪儿撒气去、得把这邪火就都搁着老爷子身上，给老爷子抓了一副泻药。可这老爷子回家之后到底喝了药没有呢？这驴到底回来没有呢？咱们接着听田立和先生这段小神仙。 说着话，这老头进来了，药铺掌柜的那柜台里头整座一坐，绷着老头呢，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，抓药。方子呢？木有方子，没方子怎么抓呀？丸药成药，太凶，什么病？丢驴，丢驴，丢驴吃药。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73了，你怎么活着呀？哎，你这叫啥话？丢驴得找驴去，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？药能随便吃吗？吃出篓子谁负责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他往外轰，老头不走，跟他讲理，你这像话吗？你拿太阳往外推，我让你抓药，你抓药不就完了吗？驴回不来，小神仙赔我50块钱，这他怎么办？我给他抓药，我就输了。啊，老朋友，这样吧，带起1块钱来，我收你1块钱。今儿你来巧了，我这儿大减价。对半折，收你1块钱呢，给你2块钱的药。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，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？钱不能省，你省钱这个驴就回不来了。哎呀，这不要命吗？这怎么办？这我给他抓什么药？有嘞，我呀给他抓泻药。打药，今天我输给你了，小神仙，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。当时找纸包什么药？黑丑、白丑，什么厚泼、枳实、芒硝、带哄、番泻叶，最后还饶了4粒8豆。包好了，这个老头呢就走了，回家了。老婆不放心呢，就老两口子过日子。哎，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，老头子回来了。哟呵，打假的，你回来了啊？回来了。你见着小神仙了？见着小神仙了。怎么样？你救得了救不了啊？救不了，进屋就说话吧。到了屋里头，你呀先给我做饭，我吃完饭呢，你看这个药来没有？你给我捡药，我吃完这药啊，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。成了， 砸进这老头子吃完了饭，哎，老婆子把药包打开了，灯底一看，哎呦，吓坏了！老婆娘家开药铺的，认识药材，一看黑丑白丑，芒硝带黄，枳实厚薄，番泻叶还四里八豆。老爷子今年73了，隔不住了，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！哎呀，老两口子的心疼啊！你说不给煎这药吧，老头这脾气挺倔，没法子。要不敢不给他煎药，怎么办呢？偷偷的，趁着老头不注意呀，哎，包起一半药来，拿出两粒拔豆，搁在抽屉里头了，找个沙吊，把这个药煎得了。喝药的时间呢，11点来钟，哎，这药啊晾得温乎了。老头拿过来，咕咚咕咚一喝，直打冷震，擦嗓子。哎，老婆子，我睡了，那个你可别睡啊，你把门对上啊，别上这个墙花，半夜绿就回来了啊。这老头啊，头冲里，脚冲外，连棉裤棉袄没脱，连鞋都没脱，找了棉被这么一蒙啊，老头睡了。老婆不敢睡啊，在煤油灯底下呢，哎，调这小灶火，那鞋底子挡着。这时候到了1点、2点、3点、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，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，急呼呼的一猛不丁的一撩被窝，老婆子不行，我得拉去。咱再说说斗房的方向，它是东西一个大街，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，旁边有个胡同啊，这个厕所的门口外头了。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，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，东窗根底下，哎，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，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，流这个做豆腐的废水。走顶那儿呢，实在是憋不住，一吞这中音儿拉上，举来提裤，刚要站起来，肚子拧疼，不行，还得拉，又蹲那儿了。蹲那儿站起来，站起来蹲下，腰也酸了，腿也木了，俩眼冒金星儿，这耳朵扔扔扔扔直响。该着刚着，巧了，老头要不吃这药，这驴就丢了。这驴丢没丢？没丢。脱缰自己跑了，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，直门就住这一家人家，一个大院有几间房，小两口干什么的？开车厂子的。这两口子不务正业，好耍钱，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，天天在这招局。那天晚上呢，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，就忘了关门了。这个驴呢，一撞门，哗哧哗哧哗哧，跑进来了。这小两口一看，好，赶紧把门关上了。这斗房那个小白驴，成了，咱不给他。这个太倔，平常啊，哎，赊他豆腐他都不赊。今儿这驴啊，两口子一合计，得卖。卖哪儿去了？这男的出去卖汤锅，一共12块钱，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、啊。晚上被驴拉去呢，再给那8块钱。这驴没法倒霉拉呀。老两口子找驴，那俩眼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儿，来回溜达。这白天还得喂，你这驴要不喂他叫唤，他一叫唤麻烦了。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，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，怎么这叫唤呢？也没辙了，拆了一个草帘子，办了枕头，喂这个驴。到了半夜3更了，拉这个驴，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，这贼人胆虚啊，开个门，男的拉女的，哎，丫头，你出去，瞧见有人没人？哎，这女的贴着墙根啊，就过去了。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，哎，坏了， 了不得了，这豆拔这老头在对过蹲着呢，这可邪性，这个这是驴没叫过呢，他怎么知道？不可能不可能，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，他要说闲话那是他知道。我说下去，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，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，站起蹲下，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。我让你拉呀，拉到天亮吧。男的回来哭坏了，老头知道了，天亮也拉不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走，把这驴给轰出去。不成，这么便宜的，那哪成啊？白喂了一草帘子半个枕头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主意，你拿把刀来，在这个驴屁股蛋子胸口肉那炒着吃，你别倒霉了。那可被你踢死怎么办？犯着伤。要不然这样，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，那有什么用？啊，有用，你甭管，里头都碎麻绳，我拿着套炉子，你这往下摘去，把龙头摘下来。被这驴就轰出去了。咱再说到咱这老头，老头回家呢，一推门呢，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，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，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，脸煞白呀，哎呀，喜子汗也出来了，抬头纹也散了，慈心泪也掉着，耳朵梢发干，鼻翅发山，下巴颏直抖呢，要完了。老婆呢？我不行了。你想着啊，我又不行，天亮你想着抱着个小神仙。正说着呢，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，他认得家了，一撞着门，把吵吵吵吵吵跑到磨坊里头了。哎，老婆喊，哎，老头子，这个驴回来了。啊，老头倚着墙，精神也来了。嗯，好先生。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。哎，老婆子，你把驴拴上。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，哎呀，老头子，驴是回来了，这个龙头没回来呀。不客气，你把这个二剪给我剪上，我可把二剪在门口蹲着，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老婆说，你不要命了？你今年73了啊，我幸亏把药给你减一半呢，要都减上你不得拉死。老头儿他高兴啊，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，你要都减上那个龙头不也会了。 到这里呢，这段单口相声小神仙我们就欣赏完了。小神仙的故事虽然情节非常离奇，可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绘，每个人物的行动又都出自有因呢，是作品情节的每一步发展都令人可信，达到了艺术上的合理性。结果在一连串误会当中啊，小神仙顺口胡诌的谎言碰巧却都变成了真事儿，于是成为令人深思的笑话。这个段子是由清末艺人严德山口述的，当年的万人迷刘德志、张寿臣都擅长表演这个段子。

狗跟你站在一块儿，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，知道不？也就是说，客观上跟你站在一起没办法了，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。 我都啥时候了，我哪有那心思啊？ 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。 哎，你干啥玩意儿你啊？打个招呼啊你啊？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？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？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，我想走就走，我凭啥通知你？ 腿是你自己的，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？对不？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，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。姐姐谈恋爱，妹妹在旁边做。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，谁跟你连体呀？你可真会说。 咱不算先天的，也算后天嫁接呀，对不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只有志同道合。 你少跟我套近乎，谁跟你志同道合？ 那好，我志同道合分道扬镳，过年回家拜年去，过年回家。 你拽我干啥呀？你啊，我别回家。 我告诉你，别跟他握手，一握手粘上一串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跟他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回家拜年，过年拜。开不了，时间一长，血脉一通，就兴许长在一起，知道吧？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，知道不？ 倒是想想办法啊！ 没办法啊！前两天干活，这俩手指粘一块了，到后来拿刀豁开的，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？是不是？ 哎呀，这个咋整？ 咋整？我不管你，干啥玩意儿？干啥你啊？我帮着自己的手不用，用的不用的，你干啥玩意儿你啊？你这人这么自私呢？你别哭，哎呀。他围脖也，你别在家挺好，一说就撒娇。你别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别哭，我说不应该上医院吗？走， 上医院。 事到如今，只好动刀。没关系，从我这干了，是吧？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，行不？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？ 骗你一双鞋，搭配你一只手，也算对我的惩罚。走吧。 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头回见面，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？ 你就别客气了，咱走吧。 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啊？坐下也行，坐待一会儿， 保持一定距离。 谁愿意跟你看我？干啥呀？保持距离，你一屁股坐边上，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？真自私的呀。 大哥，嗯，这手嘎起来容易，以后你咋生活呢？你咋向家里交代呢？ 我还没成家呢，我主要怕连累你，知道不？ 大哥，嗯，我也是单身。哎，大哥，你最近忙啥呢？ 最近捯饬鞋啥的。 咱好几年没见了，是不？哎，你看你可老多了。可不咋的，你以前多精神。 那没有说，以前咱这小伙给你。 别误会，刚过去个熟人。 这叫啥事儿啊？这 傲娇啊，还进口的呢！我按前面，他从后面出来了，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。 对，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，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 儿。现在的产品吧，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，不该结实的贼结实。 太对了，嗯，你就说那塑料袋吧，嗯，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，那年糕穿过塑料袋，挂地糊脚面上了。买袋烤鱼片，没牙拽掉，愣没撕开。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，下班摁它它不响，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。 你不能自己唱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就说俺家那电表吧，平时咋用电不转悠，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，是吧？前几天俺家包饺子，当当当一剁馅，剁进好几十块去，这玩意儿。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，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，使手一碰就出影。那天我妈说了，别用手总勾着它，怪累的。实在不行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？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！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，嗯，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。哎呀，不敢在屋里洗衣服，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，嗯，就听有人撞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。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，洗完了还觉得送进来，这玩意儿。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，又红又绿，挺好看的。